好，今日是1月11号。咁呢呢个系星期二得到嘅特别节目。咁今日有我 Johnny 啦，咁同埋有阿 Tony 喺度嘅。 喂，大家好啊。咁啊，因为呢就呢两日啦，就发生都 对 都 对咪啲嗰啲。 即系呢两日都特别发生好多事啦。咁所以呢，因为基于呢个今次发生呢件事呢，就牵涉到呢个 Johnny 同我嘅专业。咁所以咧，大家都共識，不如做一個特別節目啦。又牽涉到法律，又牽涉到呢個物業。 其實我一路都想開一集就去講呢、這個鄭若驊嘅，咁但係就未得閒去做。咁因為有太多其他時事，即係比較 hot 啲，咁啊冇講。咁啊同埋亦都法律嗰個節目要解答啲網友啲問題，同埋講法律嘅嘢。咁我覺得呢單嘢可能唔係話太即係唔夠講一集嘅，咁所以我就冇獨立開一集。咁我不如我有啲時事評論嘅成分，不如就同 Tony 就開呢一節，咁我去用翻星期二得到去做啦。咁所以就講今日呢集啦。咁呢件事係咩咧？嗱，我講少背景先啦，即係我哋分析之前。嗱，咁咧其實琴日咧就即係新聞報導咧就揭發咗咧，即係原來阿鄭若驊咧，阿律政司咧嗰個大宅咧。嗰、那個一份按揭文件咧，就係喺佢2008年嘅時候，買入咗呢個單位之後咧，就做咗個按揭嘅。咁咧，而呢一個按揭文件嘅顯示出嚟嘅內容咧，就同佢見記者，即係發生咗僭建呢件事啦，出嚟見記者，面對傳媒嗰陣時解釋咧，自己買咗間大屋之後，就冇再作任何結構性嘅改動，佢曾經咁樣講過嘅。咁呢一份文件就反駁咗呢個講法。点解咁讲呢？因为嗱，大家都知道，而家佢个僭建嘅大屋咧，就其实系多咗个多咗个地牢，即系多咗啲泳池啊嗰啲咁嘅嘢。咁咧，佢呢一份2008年嘅按揭文件咧，显示咧就系并没有呢一个地牢嘅。咁嗱，我即系睇一睇翻啲资料咧，嗱，佢而家咧记者揾咗出嚟啦，就系两份嘅按揭文件啦，按揭文件，佢嗱。阿鄭若驊嗰個四號大宅咧，佢嗰個份契咧，其實就寫得好清楚嘅。嗰、那個佢係英文嚟嘅，咁佢嗰度就寫住，其實佢嗰個單位就包括一個 ground floor 啦 ，a first floor 啦 ，a second floor 啦 ，and a roof together with the garden and carport 就係咁多啦，就絕對冇提過佢另外一層 B 一嘅。 咁啊，依層 B 一咧，嗱，我哋即係要溫和，要持平啊嘛。咁所以咧可以理解為咧係一個贈品嚟嘅。 咁點解咧？ 咁買獨立屋嘅，老實講啊，都係希望有一啲咁嘅唔使計落個面積度嘅贈品啦。如果冇啊，揾鬼買咩？係咪？咁所以咧作為呢個叫做咧即係對於物業市場熟悉嘅人咧，咁我哋咧係其實可以理解嘅，有對於有贈品呢一回事嚇。咁正如大家如果去申請信用卡，咁啊，如果佢話有部嗰啲燙衫機啊，又或者有個暖爐啊，你咁你都話好啊，有贈品啊，係咪？咁買樓有一樣啫嘛，係嘛？咁呢樣嘢咧就即係行裏面嘅人就會明白嘅。咁但係咧，作為呢個我哋香港嘅一個最高問責官員啦，係嘛？因为特首就唔系官员嚟噶啦嘛，系嘛？特首 最高嘅官员都啱 嘅，官员都啱噶啦吓。咁所以咧，佢嗰个叫做人品啊， 系 诚信啊，各方面咧都系我哋比较关注嘅，系咪？ 系。 咁佢嗰个人品有冇问题咧？唔敢讲吓，因为买楼有僭建，人之常情啊。咁个个都买有僭建嘅楼噶啦。正如呢个叫做杀无赦话斋系嘛，嗰、那个叫做杀无赦系咪啊？何君尧系杀无赦。咁佢话喂买到僭建啦，喂我都系咁讲噶吓。咁、我同佢咪同一个观点系嘛？买僭建楼其实买 咁、你咪沦为何君尧之楼 系啦。咁点算咧？系咪咁？我哋要解释，要有我哋嘅论述先啱喎。咁啊，别话啊，你咪即系何君尧系嘛？咁咧。买所有物业咧，坦白讲啊，其实唔系话个个都会买到啲有潜建嘅物业嘅。我节目都有讲过啦，你同发展商买新楼咧，就一定唔会有潜建嘅，系咪？但系咧，呢个只限 apartment。你如果买 house 咧，我可以够胆讲，发展商系冇讲到明会潜建。佢而且卖发展商卖俾你嘅物业咧，同头先份契一样，有关科啊。有 second floor 有 roof， 有 car park 或者 garage， 或者有嗰啲 garden 啊，乜嘢泳池可能都有，但系咧佢有啲嘢会唔写落去嘅，嗰啲就系赠品啦。 这个不是现在的了，2004年富豪海湾开卖的时候已经是这样，还会 在你买楼的时候呢暗示埋给你听可以潜几多层。 嗯， 这个呢就是香港的潜规则啦。咁当然啦，咁你做官啦，咁啊梗系唔可以讲咁多啲潜规则噶啦，系嘛？我哋系咪样样都要喺阳光底下进行啊？ 唔系，如果郑若骅资深大律师，如果佢觉得呢样嘢系有人暗示佢有咁嘅潜规则，从而令到佢可以即系加多一个 B 温落去嘅，咁你咪出嚟讲咯，唔紧要噶。 系啊， 而家我哋话你咁 宽， 诚信有问题就系你话你买入之后你冇作过任何改动啊嘛，而份契。正正顯示你呢個講法可能係錯誤噶嘛？份嘢你簽嘅喎，但係你唔可以話，哎呀，我哋簽嘅時候都預咗唔寫落去噶啦，咁得唔得咧？又得唔得咧？ 其實咧簽嗰陣時真係預咗唔寫落去嘅，呢個係真嘅，即係喺實際操作下。咁但係咧，即係我 即係如果應用喺一個律政司司長身上，講唔講得通咧？佢敢唔敢咁講咧？ 難啲咯，係咪？ 我都明白，即系 揸正嚟做噶嘛。 系啦，如果你唔系唐英年，你唔系郑若骅，咁你买 house， 咁我都识好多人会买 house， 都咁同我讲嘅话，喂老冯，其实即系一定有嘅呢啲嘢，基本上系冇啊卖唔出嘅，基本上。 喂，仲有啊，你知唔知买家见到你冇钱结唔买噶？系咪？你地方细咗嘛，蚀底啲嘛，系嘛？喂，买钱建楼咧，嗱，调翻转头啦，我哋从好嘅方面谂啊，可以咧。拉高嗰个尺价，唔系拉低个尺价啦。点解嚟讲？因为咧实用面积咧系高过建筑面积嘅嗱，呢个几就数咧，系咪？ 即系 house 先会有呢样嘢 嘅。系啦，冇错啦，系有 house 先会有，因为咧 实用面积大过 gross 嗰、那个。 系啦，大过 gross 嘅。佢哋而家咧发展商识得走法律啦，知唔知而家佢哋唔讲 gross， 即系而家一定要强制啦。早几年咧，佢哋系唔讲 gross， 唔讲呢个 net 嘅，佢哋系讲 sellable 啊。即係 可 銷售面積， 銷售面積 係啦，可銷售面積即係咧， 佢唔使可僭建面積， 係啦，可銷售面積即係咧，佢嗰層樓咧，其實可能批積咧，可能係2800尺，但係佢計埋僭建咧，就有4000尺，咁你咧除一除個尺價，哎呀平咗喎， 係佢成日應該寫 IS 啊 ，illegal structure。 IS 面積係啦 ，IS square 咁啊 ，ISS 咯 ，ISS 啊， 即係呢個新，可能遲啲要發展商要加翻呢啲落去先至點。咁啊，呢單嘢仲有一個 juicy 嘅地方就係咧，如果根據報道正確嘅話咧，阿鄭若驊咧就話佢咧嗱，例如到嗰個三號大宅咧同四號大宅中間咪有道暗門嘅， 係， 但係佢咧就話咧道門咧就唔係我做嘅。 哦，咁系边个做嘅咧？ 系啦，咁啊好神奇啦，道门又唔系你整嘅，但系咧佢又话我当然知道呢道门嘅存在啦，咁样样。 嗯， 咁到呢道门系任何，即系又系你梗系话唔系你丈夫啦，系咪？咁到底系边一个会帮你哋起道门喺中间呢？ 我相信系上帝。嗯，如果唔系上帝咧，点可以喺一个呢个工程师学会会长同埋一个资深大律师眼皮底下偷偷地起一道门，而你唔知咧，只有上帝系咪啊？ 系随意门咁嗰度系吓，叮当摆落去嘅吓，等你哋一行过去就吓，可以揾到对方。 一打开门系啦， 即系呢个又好神奇嘅呢件事吓。 唔系，即系佢解释咧，即系坦白讲，大家都明白咧，佢解释得好辛苦，好牵强。 系 嘛？咁你见到佢所有嘢咧，即系出嚟兜咧，坦白讲啦，即系死兜得好紧要。 系， 即系佢话咧，买翻嚟已经存在噶啦。咁啊，但系即时俾人踢爆，人哋翻查十年 Google 啊，系啦，就发觉咧，系 Google Earth 系啦。咁咧，所以戏都咧拍啦，有套叫《慢慢回家路》啊嘛，系咪？喂，失散咗喺印度，俾人拐咗，跟住咧，竟然可以揾翻加利各搭一个地方，系嘛？就系、是、凭。呢、这个 Google Earth， 所以话喺科技面前咧，所有人都无所遁形，尤其是呢啲咁嘅歹徒吓。 即系其实记者除咗揾 Google Earth 咧就方便啲啦，其实可以做埋个航拍，可能揾得到嘅。因为我哋其实做新界土地嘅争议咧，成日都会去攞嗰啲航拍嗰啲图，对比翻嗰两个建筑物嘅情况。 哦， 即系尤其是嗰啲逆权侵占嗰啲案件，我哋成日都会做嘅。咁啊，睇下你霸咗个地方有几大，睇下你讲嘅版本啱唔啱啊？ 咁啊，准确好多咯。如果用航拍嗰、那个嗬，比起 Google Earth 会准确啲啊。 系啊， 哇！即係我相信，身為資深大律師嘅鄭若驊女士，當然啊，鄭若驊司長啦、啊、你會更加了解呢件事啦。 喂，佢好似做一個嗰啲咩土地審裁處做過嗰啲咩僭建嗰啲咩主任嘅喎，主席嘅喎。 係啊， 係嘛？佢、啊、有做過呢個公職嘅喎，但係做完呢個主席咧，佢就2008年就買依間屋。係啦，咁佢 有個佢有個詭辯，佢話自己咧就即係有工程師資格，但係咧就唔係認可人士，因為認可人士咧就好似有少少似律師咁，即係你可能有專業資格，你唔執業嘅。你冇攞到嗰個認可資格咧，咁你就唔係喺嗰件事上面孭飛嗰個人。Okay, 簡單啲嚟講，咁咪就出嚟解釋，就話自己唔係一個認可人士。喂，但係阿大律師，你作為一個工程師，你會唔會分唔到嗰啲僭建物係咪一個結構性嘅物件咧？就算你唔係一個認可人士，你有嗰個資格噶咯。 嗱，依樣嘢可以值得商榷。嗱，因為咧。你可以用凭肉眼咧判断到佢系咪僭建，但系系咪结构性，即系对于结构有危险咧，或者嗰啲嘢系咪结构改动咧，就未必睇得出嘅。即系你根据图要睇埋结 构，结构嗰个问题咧，呢、這个字眼咧，法例就冇界定得好清楚，佢净系话，总之逢系结构性嘅嘢咧，你就要有一个注册嘅人士入图籍，跟住就再去揾注册嘅承办商去即系做嗰个工程，咁先得嘅，先符合法例。咁咧 ，structure 呢个字咧，佢。法律裏面冇 define 到嘅，即係都係 by case law 嘅啫。咁但係，如果你係講緊一啲可能天台屋啊、玻璃幕門啊咁情況咧，我就覺得有得拗嘅。但係你講嗰、那個講緊嗰個 B1 咧，嗰500尺嘅地下空間咧，即係如果鄭若驊可以夠膽企出嚟講話，哇！我都唔清楚呢個係咪結構性啊，會唔會影響到座樓，會唔會冧啊？如果你夠膽講就得㗎啦。 照計咧，嗱，坦白講，即係我哋咧。 没有一样嘢比起嗰样嘢更加能够话系唔系结构性，佢系一个嗰层屋嘅下边 挖空咗 佢 五百尺， 挖空咗500尺嘅一个空间，咁样都唔系结构性。 系，咁其实咧喺两同两间屋之间开道门咧，其实都系牵涉到系咪即系。是不是作穿主力牆的問題啦，是吧？因為呢屋同屋之間它應該就是冇嘢嘅，即係兩間冇黐住嘅。如果黐住呢就通常叫做即係可能係 townhouse 啊或者叫孖屋啦。咁佢啲唔係嘅。 咁埲牆就應該可以咬下嘅。因為點呢，我舉個例子，即係如果例如點解有啲嘢唔係結構性呢，即係例如我兩間屋中間其實冇埲牆嘅。我擺一塊膠板喺度隔開嘅啫。咁我如果改嗰塊膠板，咁你唔會話，喂呢個係結構性，會影響到嗰座大廈嘅安全喎，你唔會咁講㗎嘛。因為嗰嚿嘢實際上只不過係一個放置喺個土地上面嘅物品嚟，因為嚴格嚟講。咁平時點解會有咁嘅分別，就喺呢度。 佢而家兩間屋呢，其實係咪就咁每間屋一埲牆開咗個窿，即係開咗道門咁過去咧，定係有一樣嘢包住，即係可能唔使揼雨，可以就咁過到去。可能係咪有嘢即係封住嗰個 兩 接口咧？ 唔係噶，就 即係各自開咗個門口。 係咯，嗱，我見張啲相就係一道門就過咗去嘅啫，即係喺個埲牆中間多咗個窿，多道門。應該 即係佢兩間屋黐住啊？ 兩間屋唔係，佢係兩間屋個個中間嗰埲牆。有道门过去，就唔系两间屋打通。 哦，即系中间，哦，即系意思系中间有埲墙隔住两间屋，但佢系开咗道门。 系， 哦，咁呢样嘢又值得商榷嘅，即系可能真系上帝做嘅，未必关佢事啦。吓，咁而且对呢个物业结构亦都唔会好大影响嘅。咁但系挖地牢就好难讲喎，一定要经过精心嘅计算。咁你唔能够乱挖噶嘛，啱啱挖话唔觉意。 你个地牢即系你点整出嚟嘅？其实你唔系攞个泥，你唔系攞个铲就自己铲到出嚟噶嘛？ 系咯，你好似真系我哋发行呢个芒向币咧，芒特币要挖矿， 挖矿， 啲人话要去以德道道挖 矿。即系原来郑若骅系搞 Bitcoin 喎，原来 唔系佢系搞 芒，佢搞挖矿，搞挖矿嘅， 搞芒矿， 挖矿嘥电噶。 唔系啊，我哋如果发行咧，我哋系唔会嘅。因为咧，我哋呢个叫做芒特币嘅发行咧，系要真系你攞个锄头去掘嘅，所以咧，我唔好难理解到咧，呢个郑司长点解会咁早知道我哋嘅计划咧？即系呢个我觉得佢系早足先知。 咁你会唔会揾埋工程师会长啊潘生？ 潘生一齐挖 系嘛？ 两公婆嗱攞住个锄头一齐掘，就去同我一齐以德道，咁就可以掘到呢个芒向币、芒特币啊！ 咁点解喺义德道嘅？ 唔系啲网友话要 即系九龙塘嘛？喺 系啊，总之 呢个咪结道结构工程嚟嘅，咁好快挖完啦。义德道好似唔系好长嘅啫。 长短唔系问题，最紧要咧系大家深入啲，要挖深啲，系咪？好似我哋而家喺度查案咁样咧，重重喺度咧就解开呢啲谜团，抽丝剥茧，系嘛？将呢个叫做咧郑司长赤裸裸嘅呈现喺大家面前， 嗯， 吓、啊，即系当然唔系唔着衫嗰只啦，啊， 佢而家都俾我哋都挖矿挖得好犀利噶啦，挖到都吉吉地， 哇，挖咗落 B 四噶啦已经 啊，咁啊，另外再反驳都系一个比较搞笑论点啦，如果我是鄭若驊，我很忙的，你知道我很多公職的， 不是啦，人家免中幾十萬上落， 即是我又成日做咁多仲裁案啦，好唔得閒啦，咁咧，所以咧，我買呢間屋嗰時咧，我真係冇睇清楚噶，我嗰陣時好忙啊。 其實唔係嗱， 我都一時唔察覺到原來有咁大嘅地牢喺度嘅。 嗱， 得唔得？通唔通啊？呢個講法？ 梗系唔得啦！老實講，即係你呃細路仔咩？老實講啊，冇個地牢就唔買啦。系咪先有地牢咁啊？梗系买啦，系、嘛？咁你计一计个面积，除起上嚟平咗嘛，系、嘛？所以咧，地牢一定知道嘅。即系如果佢出嚟梗系话唔知道咧，佢唔系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嗱嗰一刻啊，咁而家梗系一个唔诚实嘅司长啦，系、咪？ 即系工作太繁忙而导致到屋企多咗一层都唔发现。如果呢个讲法系可以成立到咧，即系我睇一啲网民最搞笑嘅地方就系、即系去讲嘅话，喂，咁我改咗车，我俾 robot 截到，喂，我都系买嗰阵时一时睇唔到啫架车，我都系加咗两对定风翼，改咗两条气喉，再改咗四条胎啫嘛。 有咗抄牌嘅时候咧，我其实都系无心之失啫，系嘛？咁我泊车嗰阵时唔知道人哋抄牌嘅。 私家车改到变咗跑车，我都睇唔到嘅。其实买嘅时候 系啊， 得唔得咧？系咪一个答辩理由咧？即系阿司长，你知唔知道有样嘢叫 due diligence 啊？即系你有样嘢，喂，尤其是你啲咁嘅专业人士添啦，你唔使睇下咁样。如果买入之前，你有个责任噶、哦， 唔系。咁專業嘅人士咧，即係老實講啦，我講佢心底話出嚟啦，呢啲嘢佢唔方便講，我代佢講。嗱，作為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去到睇一間 house， 最緊要睇下佢幾多處僭建。 嗯， 我可以負責任地咁講嚇，任何一個精明嘅消費者買 house， 第一睇下有冇天台屋，僭咗幾多尺出嚟，着數得幾多。第一，第二睇下佢挖咗嗰個地牢實唔實正。 嗯。 实正嘅话咧，可以潜多层啊嘛！第日你明唔明啊？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信息。 咁我明啦，即系其实郑若骅嘅意思就系、是，我都冇揾人 check 清楚，仲可唔可以起多层？ 冇错啦，呢个系重点。 系啦，因为真系太忙，即系呢啲咁嘅湿碎嘢，唉， 系算啦，一层够住啦，一个人还定都冇工人又 交俾老公做，交俾老公搞啦，呢啲嘢唔好我搞啊嘛。 咪系咯，咁老实讲啦。即系咧，你去买楼嘅时候咧，尤其是呢啲咁嘅独立屋啦吓，系会有个好多嘅可塑造空间嘅，尤其是个地牢浅得一层，就可以浅第二层噶啦，系咪？再挖啫嘛，当然啦，手工好嘅挖咗第一层嘅，其实嗰啲工人咧，一个叫做咧，有叫做点讲咧？ 咩啊？ 专业啊， 专业 作为一个负责任及专业嘅呢个建筑工人同埋佢间公司咧吓，系一定会预留位置俾佢潜多一层嘅将来。 系， 即系如果 唔系就个可销售面积就下降啦。 冇错啦，咪即系可潜建嘅面积咧就减少咗啦嘛。 ISS 我哋头先讲咗， 冇错啦 ，illegal structure square 系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叫做咧，司长咧，其实我觉得佢。 真 係真係 真係睇漏嘢， 佢睇漏即係咧睇漏嘅時候咧，知道咗多一層啦。但係咧，佢真係好忙，冇辦法，即係冇時間，其實唔得閒去潛多一層。如果唔係咧，我哋係有機會睇到依間依個物業，係潛兩至三層嘅。嗱，點解咁講咧？因為依間屋咧，其實屬於上行屋嚟嘅。咁咧下低咧，你見佢嗰個外圍睇落去咧，好似係高咗，好似一座山咁高咗啊嘛。嗰座山有几高就可以潜几多层， 系 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嘅，即系咧第一件事要关注嘅， 嗯， 系咪？即系睇楼之前好紧要啦，我记教 教識教識大家，買屋一定要睇下嗰個地方有冇機會可以潛多過一層。呢、這個咧係市場上最認為最緊要嘅一樣嘢嚟。係啦，所以咧我係接受佢呢個好忙呢個解釋嘅。 咁即係呢個其實都揭露咗呢、這個即係原來買 house 即係背後即係有呢一樣嘢啦。 冇錯啦， 即係就係正正就係司長又引爆咗呢一個咁嘅政治炸彈出嚟啦。 係啦，因為咧其實如果唔係司長咧，我哋冇辦法咁赤裸裸 咁深入探討呢一個呢個 house 嘅市場嘅概況。 嗱，其實 house 咧，即係呢啲咁嘅屋咧，嚴格嚟講，每一個買 house 嘅人咧，都係進行緊一場公民革命，唔係公民抗命。點解咁講咧？因為咧，佢哋買一個物業咧，係建築面積咧，往往細過實用面積，而且有時咧，嗰個比例可以好闊嘅。 咁就挑戰發展商喎、啊，呢、這個 唔係呢個挑戰香港政府， 挑戰香港政府 係啦。因為發展商咧，其實係同呢啲私人嘅業主咧，係一個叫做合作形式嘅，去一個公民抗命。點解咧？即係頭先講過啦，富豪海灣係嘛？佢嗰啲人售樓嘅時候已經 sell 埋你，喂，依度可圈可點、啊，下低仲有兩層、啊，係真係講到咁樣嘅、啊，係嘛？咁所以咧，每一個買呢啲屋嘅時候咧，佢都有個叫做咧反叛嘅心理。尤其是呢啲咁嘅業主，佢心裏面咧埋下咗革命種子啊！ 即係埋下咗一個 抗爭嘅種子， 埋下咗一個犯罪心理學上面呢個一種想犯罪嘅意識。 係啦，一個 想挑戰法律嚇、啊， 挑戰法律，同埋咧透過呢、這個向政府嘅一個抗爭咧，係獲得自己嘅私人嘅好處，例如多咗一個面積使用， 有滿足感啦。查理唔到嗰種滿足感啦、 啊。地牢咧係最安全嘅，坦白講，僭建地牢。嗱，你喺樓上起兩層咧，好礙眼噶嘛，係、咪？咁我禮拜 新界嗰啲咪會咯，所以嗰啲咪會俾林鄭打咯。當時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聲稱要打曬所有新界嘅僭建， 但係好似最後都不了了之啦嚇。咁啊， 即係對於呢件事，你好似有個睇法嘅，有個陰謀論睇法喎。 其實嗱，我從佢呢個司長一宣誓完第二日咧，就《蘋果日報》好似同埋《明報》啦，就即刻爆出嚟咧，就話佢有僭建啦。 咁、我睇即時新聞嗰晚已經有添。 我即時新聞已經有啦， 嗰晚已經。 嗱，老實講啊，以呢個林鄭月娥嘅工作咧嚇，以前喺發展局踎咗咁耐，咁咧佢絕對係掌握曬香港呢啲叫做達官貴人擁有僭建嘅所有嘅資訊嘅，我認為嚇。咁、所以咧，當時呢個出手打擊唐英年咧，就佢立咗功啦。咁到佢自己做官嘅時候咧，佢亦都會做呢樣嘢。咁我哋都諗唔明啦。正常嚟講，喂，嗰、那個係一個佢下屬嚟嘅，佢夥計嚟嘅，佢打佢有啲咩好處咧？咁我哋喺度諗啦，因為咧，坊間一路都有傳言，就係話佢其實屬意呢個律政司嘅人選咧，就係、是、 譚韻之， 係啦， 前大律師公會主席， 係啦。咁大律師公會其實好多主席啊，即係年年都一個，係嘛？一年一個定兩年一個啊？ 應該係有時一年一個，有時兩年一個。 哦，因為好多我見個個都係嘅，冇邊個唔係嘅喎。湯家驊又係啦，梁家傑又係啦，余若薇又係啦，係嘛？幾乎起碼有幾十個主席喎，就咁。 咁成日都有，咁你每屆都有啊嘛。 係咯，變咗好多主，好多好多叫前主席咯。咁呢啲主席咪多到不得了咯。 你咁唔係個聽話啊嘛，唔係個唔係啱聽，個啱聽。 哦， 我聽話啦， 唔 係啱聽講嘢。 即係咁講啦。咁呢個譚韻之咧，就即係當時坊間傳到熱烘烘，就話咧林鄭將呢個名交上去。咁但係咧上面一見到咧就彈鐘，就唔批准。系啦，唔批准系啦，叫佢妈咪，你带呢条女啫。边个 啊？吓、啊？林郑奶妈，奶妈唔啱喂。历史 系咁啊，醒咗一嚿水俾林郑，叫佢带条女走啦吓。咁、所以咧，呢个位叫郑日华咧，就应该就唔系林郑马房嘅。 咁讲样，咁讲样，你觉得边个好啲啊？ 吓？ 讲样，你觉得边个好啲啊？谭韵之好啲定系郑日华好啲啊？ 哇！你真系好难比较喎。 比较 喂，呢样嘢坦白讲啊，我哋不如大家 我见到有啲网友话谭韵之有啲似梁美芬。 咁佢眼大啲，突啲啦。唔系啊， 眼突呢其实是可能有啲病嘅，佢可能睇睇医生啲眼突得咁紧要。係咪喂真係好似金鱼咁样嘅对眼。即係我哋咪有 冇人身攻击係冇人身攻击。 我哋係即係呢我哋其实都唔应该立转随便评论呢个女性嘅外貌，即係除非佢一个惊人相似嘅有一个同其他一个艺人好惊奇嘅相似，咁我哋会即係当时发现呢个叫做鄭司長同呢個趙志玲師傅十分之似樣啦， 係咪？呢個上集講咗， 呢個上集講咗啦。咁但係咧，我哋要即係睇翻今次點解林鄭會出手咁狠咧？嗱，以往即係咧，根據我哋嗰個， 你已經斷定咗係出手啦。 哦，呢、這個我估嘅啫，嚇點解我咁估咧？就是、因為佢以前掌握發展局嘛，咁所以佢我嚟追擊得唐英年，亦都可以追擊到呢啲咁嘅司局長嘅啫。咁因為呢個叫做咧，鄭若華咧就唔係佢的係馬房人啦，係、嘛？咁所以咧，佢係會出手搞佢。咁搞佢有啲咩作用咧？ 而揀佢嘅時候就。林鄭冇符，就係、是、有人拍一板，一定要揀阿鄭司長。 冇錯啦，咁因為咧就睇我睇翻嗰個咧，佢證婚人好似係梁愛詩，佢當時嘅結婚嘅時候，咁咧就我哋順藤摸瓜就摸得出嚟咧，佢嗰個後台應該就係同梁愛詩有關，就係、是、屬於依一方面嘅勢力，就應該就唔屬於林鄭月娥嘅，所以咧佢要喺佢一上台就俾一個下馬威佢，就要廢佢武功。因为如果呢个司长一上台就遭遇呢啲咁嘅事嘅话咧，佢首先冇晒公信力，将来做乜嘢都系跛脚鸭，因为你一上台就俾人剪咗两只翼。所以咧，我 林郑到时就可以向中央建议换人啦。 系啦，甚至乎佢可以咧就揾啲下低人架空呢个司长，呢个司长只系做佢嘅傀儡，系咪？即系呢个系冇 即系例如刑事检控专员啦。 啊，冇错啦，下低佢咪可以 order 几个做咯，譬如求其总之 之前袁国强嘅情况都系咁噶，不过袁国强又好强势嘅。事实上成个律政署运作就唔系净系应该净系听个律政司司长一个人讲嘅，你下面仲有好多其他专员噶嘛，负责唔同范畴噶嘛，全部都系独立运作噶嘛，理论上。 刑事检控专员最出名系江乐士啦，咁啊，跟住咧，我哋要睇翻呢个林郑月娥，点解我会咁样解读咧？因为咧系从佢竞选特首嘅时候咧，俾我一个感觉嘅，佢呢个人咧，样样都要第一嘅。佢講過一次，佢自己考第二都喊咗好多日嘅。佢係感覺到第二係羞恥嚟嘅，佢係從來唔會屈金人下。就算第一咧，我即係呢個我個人判斷咧，我覺得佢就算做第一都要拋離第二好多，佢先覺得滿意。贏少少佢都覺得唔滿意嗰只嚟嘅，都要即係力求完美嗰種人。 即係個解讀就係、是，即使林鄭月娥做咗特首啦，喺特區最高權力嗰個人啦，佢覺得唔滿足嘅。 我覺得佢有機會想做兩屆。因为呢而家香港开埠即係做有特区以来成立以来呢97年之后呢从来冇一个特首做足十年嘅。佢一定係想争取做足十年。呢、这个是第一个 point 啦。 就前无古人啦，后有冇来者唔知啦。 冇错，佢一定要做 number one。第二，佢一定要做最强势嘅特首，係所有嘅司局长都基本上係要直接由佢操控到佢 order 到。佢系要吩咐人嚟做嘢嗰种人，你见佢夜晚都唔瞓觉噶啦嘛，可以系嘛？佢又话 咁啊，亦都吸收咗梁振英嗰届政府嘅嗰个经验啦。因为梁振英嗰届政府基本上差唔多每条友都俾人打到肥翻落嚟咁滞，除咗阿汤房波而家做埋财政司之外， 系 谂下汤房波都唔系嗰啲人啦，应该睇个款 系啦。所以汤房波而家咪唔出嚟咯，佢连介绍个财政预算案都要画公仔啊，因为知道自己样衰嘛，一出嚟人哋吐口水噶啦嘛，所以画个公仔嗱。所以咧，我话林郑月娥醒目咧，佢哋识得做形象包装。一个样衰嘅人咧得啦，搵个公仔代替佢啊！即系好似我哋咧，我因为自己知道自己唔系太好样，所以咧、 OK 啊， 所以咧就唔出样啦，费事啦，系咪？你话啊，十分之靓仔嘅，咁啊，梗系唔怕出样啦，系咪？咁所以咧，林呢个叫做咧，汤房波都知道自己样衰啊，所以咧就搵公仔代替，令到啲市民冇咁黑佢憎。而今日一见到佢就眼火爆啦嘛，哇！你哋扑街。 咁鬼叫呢个财政司真系史无前例咁多黑材料喺手，即太多做得太多衰嘢啦。 系啦， 你追加汤房囤地，样样有你份。 仲要诽谤 人，诽谤其他人， 系啦， 好多啊，真系。 咪咧。咁所以咧，即係坦白講，佢都叫做一個十惡不赦嘅人㗎啦。 咁其實林鄭都成功咗一半噶啦喎，嗱佢對付咗財政司，唔係財政司自己瓜咗， 自己病埋啦，唔敢 消滅埋律政司嘅話，咁佢就真係大權在握噶 咯。喂，直情係你見張建宗而家都好 hea 噶，張建宗係嘛？而家好似得一個特首就冇其他司長噶。 張建宗諗住排到咁耐，下屆仲唔輪到我？睇你林鄭幾時出事？ 哇！你啊，呢、這個咧，呢、這個我覺得難啲啦。張建宗個人咧就出咗名 hea 嘅難嘅，只有你出份糧咧。 我去做勞工局嗰陣時都 OK 嘅。 都係好 hea 嗰只啦，佢我諗佢冇乜嘢。 佢有做嘢， 即係咧，佢去到而家呢個位咧，佢都好滿意噶啦，真係叫做咧死得瞑目噶啦，佢都唔會即係有咁大野心噶啦。反而林鄭好大野心， 嗯， 佢一定想做十年特首，同埋佢要做出成績來，佢覺得加上佢一定唔會學煲胎咁樣咧，重蹈呢個曾蔭權覆轍嘅， 嗯， 因為除咗曾蔭權之外，兩個前特首都。跟住做埋呢个全国政协副主席，林郑月娥佢都想做。 咪林郑系好难对付嘅，林郑系肯定几乎系一个唔会有黑材料嘅人嚟嘅。 系啊，规行矩步，同老公都冇性生活，跟住咧亦都系好勤力做嘢，朝七晚十啊，佢可能仲勤力过董建华。 系， 你谂下，连 佢好明显除咗工作就冇其他嘢嘅，基本上系。 系啊，喂，你连地铁都唔识搭嘅人，你谂下边度会黑材料啊？ 唔系呢个女士好强势，你睇佢即系为咗坐呢个宝座咧，即系你睇佢个普通话都非常之流利。 系啊系啊， 短时间内 佢系刻苦去学嘅。 系 系啊，即系你从呢个女人，佢觉得咧，喂，六十岁嘅未到六十岁吓，接近六十岁嘅女人咧，好难学一个新语言嘅。佢特登又是广东人咧，坦白讲啊，因为广东人本身咧有九个声母嘅，你去学普通话咧，你系好难读到啲发音。 唔系以官员嚟讲，佢讲得好好噶。 系啊， 系啊，佢可以即系整篇 speech 系讲得好流利噶。 系啊，佢系算系好用功去学普通话嘅， 亦都喺好短时间内就再学埋国内嘅法制啦。即系其实我哋好多人就算读法律嘅，读咗国内法制嗰科，其实好多人都即系唔系咁熟悉，都讲唔到嗰啲嘢出嚟。但系佢就好短时间内就去读咗，咁啊成日去拎嚟讲。 系， 不过好可惜，佢都讲错好多嘢嘅。其实 系，咁啊，所以咧，即系我即系我依个解读咧吓系有理由嘅，因为咧从佢即系依两年俾我表现俾我哋睇咧，佢嗰种向上爬嗰种性格，同埋咧佢系即系正如之前，好似你讲啊，佢咧同下属开会，跟住咧就会首先咧就向你哋咨询咁样，应该点做点做点做，等你哋逐个 sell 桥俾佢，转头佢就话唔得嘅，逐条桥 ban 晒，嗱我咧就。咁样度咗一个咁嘅方案出嚟，你哋睇下点？ 嗯， 其实就叫你哋扮跟住扮嘅啫，系嘛？从来冇谂过咨询你哋嘅，做戏嘅啫嘛。 我都讲过，我哋都应该讲过好多次，即系林郑绝对系咁多届政府入边，我哋最难作为如果作为反对派系最难应付嗰个特首嚟嘅。 系， 佢系无论系程序、法律程序、政策同埋所有嘢咧，基本上都系滴水不漏嘅一个人嚟嘅。 系， 佢系相当之难应付嘅对手。 系冇错，系一个非常之坦白讲啦。如果你话即系你要拣对手咧，就冇可能拣佢嘅吓。即系你大家有睇行运一条龙啦，系咪？周星驰上去踢馆啦，系嘛？ 嗯， 乜梗系拣个最唔打得噶啦嘛？谂住扫地嗰个唔打得，点知系掌门嚟啊？ 系 啊，咁啊，呢个叫做反对派今次就。好明显就揀咗个掌门嚟挑战啦，俾人打到扑街啦， 即系以为谂住揀一个黑人憎啲嘅，方便啲反对派继续反对，咁呢样嘢系如果以战略嚟讲，绝对一个错误， 系 绝对系会俾佢收拾。 而家好明显，其实林郑月娥上咗台之后咧，佢一方面咧就修补佢所讲嘅撕裂啦，系咪？咁一方面咧就系将你反对派嗰个生存空间咧就越缩越细。系嘛？咁而家去到嗱，佢全部都系依正程序手续嘅，佢冇越权嘅，佢根据个程序，不过佢纯粹推舟啫嘛。首先 DQ 你嘅四个议员，唔关我事噶，上手整落噶嘛，咁我哋咪继续做落去咯。咁袁国强咪做嘢咯，跟住到四个 DQ 咗啦，要扣喉，要追人工，呢个程序嚟噶嘛，因为佢哋公帑啊嘛，咁公帑系咪要得到有效嘅运用咧？唔能够浪费噶嘛。 真真正正佢真係衰咗嗰鑊呢，就應該係政改啦。 政改就是他搞了很多时间他想过的，在他心目中作为一个官员、 哦、 他一定是想通过到自己的政策的，政改呢是瓜了的。 这个但是当时呢政改亦都未必百分百关佢事嘅，因为当时系梁振英治下嘛，咁佢系作为梁振英嘅執行者咧，坦白讲，佢当时呢个失败咧，佢唔能够入佢数嘅。喂，我哋而家做咗35分钟，我哋使唔使停一停做第二节咧？因为如果你一继续录落去就好长，录一个钟头啊。 哦，系啊，咁我哋嚟到呢度暂停啦， 休息一阵，一阵再倾。